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我是胡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平平安安。投保平安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省心省钱，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2013年，一件民国时期黄金大偷运时的古董突然现身重庆山城，国安出身的秦刚奉命前来调查，结果遭遇唐门道士李占一，同行的伙伴横死荒野。秦刚循着历史线索追查下去，一路结识了老特工陈于杰、小伙伴丹增、女大学生白皓月，四人不小心被卷入来拍电影的好莱坞剧组里，先后遭到德国新纳粹分子等神秘势力的围攻。秦刚为调查剧组里隐藏的真相，带着丹增一路追去美国。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为您推荐一本血性之书《八大处》，作者白航曾作为首批特警小组成员赶赴阿富汗执行护卫任务。本期节目不仅讲述了他构思小说的灵感来源，还首次披露了在阿富汗执勤时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以及震撼的战地境遇。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八大处》。说到八大处啊，我想北京的听众会想到，北京有一个八大处公园，在西山著名的风景区南麓。它呢始建于隋唐至明清时期，因为山中啊有八座古刹而得名，所以叫做八大处。那此八大处非彼八大处，今天聊的这个八大处啊，可指的不是这个八大处。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白航。白航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这个八大处，先给我们听众解释一下哈，你书中的这个八大处指的是什么？ 八大处在古代就暗喻一些比较 特殊的部门。 对对。 嗯， 直到现在咱们的很多部门，有关部门也是在附近驻地，所以说它不只是指的是一个公务员这么简单。 嗯，对，这里边啊其实讲到了您所在书中写到的八大处的含义哈，指的是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务、军医、军需、军法。 对， 说到这个军反复的提及到了哈，和部队有关的一个戏。 对对对对对 啊，对，刚刚说到戏了，因为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像一部电视剧，真的是特别像。为什么？咱们可以聊聊哈，这是怎样的一部戏，或者怎样的一部故事哈？所以先让白航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到底讲的是什么？在介绍这个内容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白航。那白航呢，他是济南平阴汉子哈，曾经是特种兵。特种兵中的特种兵，立过二等功。在2006年的时候呢，作为首批特警小组6名成员之一呢，赶赴了阿富汗执行为期1年零2个月的护卫任务。2007年4月26号，新华社以“中国特警警徽闪耀阿富汗”为题，对他和他的战友进行了采访。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执行过北京奥运会安保的任务哈。看来你的经历还是挺丰富的。 对，部队的经历是特别丰富的。 你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工作性质哈，特种兵指的是什么？ 特种兵就好像大学生一样，是一个概念，而不是指一个兵种。兵种只有海陆空和武警。好比说有人告诉你我是特种兵，你可以去问他， 那你是武警的呢，还是海军的，还是陆军的，还是空军的？每个军种都有每个军种的特种部队。我们是武警的特警，海军呢就是海军陆战队。 我今天一上来哈，看到你背了一个包，这个包是一个迷彩服的这个颜色的哈， 这个、 迷彩包。 这个包是在国外他们比武的时候，约旦比武， 嗯， 我战友帮我拿回来的一个， 哦， 美军的制式包。 很英气哈，一看就是那种部队的感觉哈。 对，你看这儿已经磨破了。起了茧子在这儿 啊、哦，但你还是觉得很喜欢， 特别喜欢。有人觉得部队的东西很丑，但我总觉得部队的东西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 有情怀嘛。 哎，对对 对，主要是你对部队的这种感情。 对对对， 咱们就聊聊您的这部作品哈，《八大处》，这是一部畅销小说。 对， 那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它主要是反映的还是一个关于部队军人。其实最终以前有读者问我。您能用一句话来评价八大处这一系列吗？这是一本，这是一个系列吗？五本书。 嗯。 但是我想了很久，就想到了两首，两句诗吧，两句话。第一是“飞龙跃虎终黄土”，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戏本尽头是故园”，就意思是这里面的人物特别丰富，包括国内的、国外的，还有民国的老人，就是和现在的年轻的人。 嗯。 这是“飞龙跃虎”。中黄土最终都会成为老人、 嗯、 成为黄土，成为过去。把这本书比作戏本的话，就戏，一部戏嘛，它的尽头是故园，就这么一个意思。 嗯，故园指的是一个地方是吗？ 一个地方或者是心灵的一个安定，就热、 哦、 热热闹闹打打杀杀、 嗯、 很久之后最终还是恢复于平静，恢复于大家去向往的一个憧憬的一个儿时的那种时代。这个是设计的是重庆大轰炸，当时考虑的是想写这么一段历史，框架搭的比较大，中国的、国外的，因为我的国外的生活，包括对国外的军人接触也比较多，现在军人还有民国的国民党的一些老军人、 嗯、 就是中外古今合在一起、 嗯、 线索是以一件文物寻找，当时黄金大偷运，现在改名叫黄金大运输嘛，就是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时候带走那些宝藏、 嗯、 然后突然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文物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大陆，那这不可能的，因为这文物已经在台湾了，怎么会突然在大陆呢？ 嗯， 然后通过这个文物去查，看背后有什么线索。结果也灵感也来于2013年吧，好像是那个您知道吗？《变形金刚四》剧组来重庆取景。 嗯， 因为在之前我对二战的历史也包括正史、野史掌握的比较多，然后突然间就把这几条线索、这几个点， 嗯。 突然想，他为什么来重庆取组呢？取景呢？而且当年日本炸了5年的重庆，又加上这个文物，然后背后就抛开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对对。 那就是说，它大体的发生的年代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 不 三四十年代。 不，现在。 现在。 对，这本书的开始就是在现在。 从现在开始讲起。 对，讲的是以前的。以前的和现在的时间相互交叉的， 有点回忆体的感觉。 对，过去的这种时间的这种背景吧， 嗯， 写的是现在的故事。 嗯，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为什么叫做八大处？因为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内容，可能跟八大处都不是很相关哈。 没什么关系。 对， 和这个公园和这个地名是没什么关系的。 对啊，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也是一种暗喻吧。你不可能上面就去写什么特工啊，写什么的，因为很俗了这名字。 嗯， 只能就是，而且八大处在古代来讲，这个八个处完全撑起的是一支部队。 哦。 而且我现在书里面写的这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顶一支部队来使，就精英嘛。 嗯。 所以说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其实我感觉哈，因为前段时间呢，在亚洲风靡一时的韩国电视剧《太阳的后裔》哈，被他所提及。说到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反应呢？因为很多网友会觉得你这个特别像真实版的《太阳的后裔》。 对，第一这段时间所有人一见我都会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们是特别，包括我和我的战友们是特别反感宋仲基这样演，因为很多人问过我， 嗯， 他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真会被部队招走吗？我说我们哪有时间去谈恋爱啊？ 没有时间。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有时间出去谈恋爱去吧。而且我说，《太阳的后裔》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光看那个宋仲基的那个皮肤，我就知道他肯定不是特战队的， 没这种皮肤。 所以看您晒了皮肤，确实能感受到，就是有点黝黑的感觉哈。 对， 晒的是吧？ 嗯，肯定是晒的。如果说是，我还真想不到在我们部队有白皮肤的人。 哦。 因为你不可能存在。 哦。 除非他可能是一些皮肤上的有些疾病或什么的，可以。 嗯，因为他是不是训练特别艰苦？ 其实艰苦是另一方面，最难受的是看不到尽头。 嗯， 而且但是你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就好像怎么说嘛，其实吃苦谁都能吃，最不能坚持的是长期吃苦。你比如说，今天让你跑个十公里，你咬牙能跑下来了；明天再你跑个十公里，你咬牙也能跑下来了。但是后天给你增了15公里， 嗯， 以后可能还会继续增，而且不光是让你跑步，你觉得啊，我看不到尽头了，就是24小时。讲究的不是全天候作战吗？有时候晚上，包括某一周的时候，晚上白天的你根本就我就想在这睡一会儿，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不可能。所以说，不光是这种艰苦，是这种内心的这种熬人，就特别的煎熬， 嗯， 是这种是就内外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的，这种是最很难。 嗯， 你能扛过去就扛过去了，你如果扛不过去也就扛不过去了。像很多，就很多新队员。在特战队的，在预备队还可以，一进到正式作战队，有的就装病，有的就直接打申请，我受不了，我退出。很多， 嗯，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欣赏，就是直接打报告，我受不了，我退出的。 嗯， 最讨厌的就是装病的那种。 所以你文中其实描写到了特种兵的这种训练， 对，里边很多。 这其实都是你的真实经历， 都是真实的训练，而且已经淡化了很多了。当时出版集团给我打电话说，你抓紧时间把这一段给删了，或者说给模糊了。 嗯， 他看的特别的，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感觉产生恐惧。他说，如果你写的这东西被不良用心的人掌握了，那太危险了，就怎么一招制敌呢？就怎么去闯入，就去秘密潜入一个房间啊，或者一个公园，室内室外的这种，我里面都写的比较详细的。后来说不行，这样可不行， 有点像教科书了。 对对对，当时这本书分离出来的话，可以最起码能分离三部。第一部是关于特种部队的训练教材，第二是关于二战的一些历史，第三是经历过的、我感受过的或我听说过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风土人情。 而且这些风土人情还不是简简单单大家认为的那些。 不是，因为我。当时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是我的战地记者啊，就是说过的一句话，对我的触动特别深。他比方说你的视角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作为中国军人去看国际战场上，而且是在阿富汗这种国际战场，但你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其实前两天看到一个是谁说的一句话嘞，不指望写书出名，我也不指望写作赚多少钱，我就想要知道以后后人在回忆某件事情或某段时期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太好了，幸亏还有谁谁谁留下来的文字可以去读。” 嗯， 我就想这么一个传接吧。 刚刚也介绍过哈，你在阿富汗的那一段关于特种兵的经历哈，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就是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执勤的任务？ 喀布尔市嘛，喀布尔市是属于我们，基本上是在喀布尔市就首都嘛，也算是一个无序状态。就是没有社会公共秩序，没有社会产物，整个喀布尔是没有一座公共卫生间，所以说那儿得传染病啊、甲肝和乙肝的人特别的多。 嗯， 最多的就是自杀式爆炸嘛，叫北约的车，部队，北约的部队，而且交通特别混乱，一旦被爆了饺子、被堵了之后，基本上有人或者是汽车，他们号称炸弹磁铁嘛，这要是北约的车在那儿停着，肯定会要么就车。汽车炸弹，要不就人体炸弹，所以我们经常见，我们被堵的时候就经常见前面一辆车炸了，车飞上半空，然后轮胎就直接直上云霄那种感觉，蹦得特别高。我们也经常来探讨说，如果咱们堵在这儿，会不会说没意识就没意识？因为那种爆炸瞬间的事情，会不会万一就是哪天我们旁边的这个车炸了，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就已经没了， 就是说其实你身边的危险是一触即发， 一触即发而且不可逆转的。 嗯， 因为当时大使也说过一句话，你没来啊，也就是能起一些就是单兵作战的能力。 嗯， 他真正他现在阿富汗都是火箭弹，都是气压炸弹的，根本就防也防不住。一个火箭弹的威力炸一个篮球场绰绰有余，那个弹片的杀伤力一个篮球场绰绰有余， 我觉得这些经历，就你刚刚讲到的哈，我觉得就像我在电视剧里或者是在新闻当中看到的，离我们的生活特别遥远。 不，其实特别近，只是你没去经历，没有去靠近罢了。我经常回来之后跟他们说，他们有的抱怨这抱怨那，而且现在社会的负能量特别多。我说你们知足吧，有时候我也给，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我说你们知足吧，真的知足吧。我在不远的地方，就在咱们和他们国家接壤的一个地方，有阿富汗嘛。你看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天天抱怨说工资少，然后你天天抱怨说这那，谁都给你不行方便，谁都给你掐亏，我们叫掐亏嘛，谁都给你掐亏吃。我说你看这儿，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和平的年代，我们起码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生 活。其实咱们才不打仗才多少年啊？1975年自卫反击战，算是1980年吧。 对， 才不打仗30来年，其实战争并不远，在时间和空间上来讲。咱们的战争并不远，一个30来年，一个跟咱们接壤伊拉克离着咱们也比较近嘛。所以说现在咱们的政府能在时间和空间上能维持咱们，保护着咱们这么一个民族，这么大的一个土地安静祥和，特别特别的，有时候想想就比较很来之不易。 是不是你去阿富汗然后你就会觉得到另外一个世界？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喀布尔是机场，就是国际机场，在咱们想象中的国际机场，再烂也就那样了，对不对？ 对， 只要是国际机场。但是喀布尔市的机场还真不怎么烂，但停的全部都是战机、军机，根本你说这是国际机场吗？ 就感觉像 这 军用机场 是在雪山里头，雪山里面，它的建筑是比较破的，比较旧的，但是不破。但是这个地方非常干净，为什么呢？因为是在内陆山国，雪山啊。包括他们风啊，就是有时候你的机场就不用怎么打扫，就特别的干净，但是停的全部都是美军、北越的那种军用飞机，所以说你根本就不是认为这是国际机场，这第一点。然后你出门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除了有时候小孩不拿，每人人手一支长枪，而且我们就见的就是他们就在扛着火箭筒在街上走，而且鸦片球5美元一个，就 鸦片球。 全球98%的鸦片来源于阿富汗，5美元一个，这么大的黑色的，就像咱们马白菜一样，在路边码着，也很便宜。 天哪，说到鸦片，我觉得那是我们上个世纪初才有的东西。 我再这么说是吧？这女人去地里做工的时候，小孩子还小嘛，他们就会给孩子嘴边抹一点鸦片膏。然后女人就去地里干活， 为什么呀？ 孩子就会睡着了，立马就会麻醉。 我真的觉得想象不到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细节，估计你们也想象不到，就是他们卖菜的那商贩，如果是黄瓜或者说是土豆，有一个掉在了地上，被另一个人发现了，另一个人绝对不可以拿走，他要么就不捡。他只要捡起来就会追上去给那个商贩说，这是你的土豆掉了，你需要给我多少钱，我把土豆给你。然后那个商贩说我不要了，或者我不给你钱，那行，那他可以去拿走。因为 这特别想象不到， 对，他们信仰嘛，他们就是不能偷，你的东西掉了我捡起来我给你要钱可以，但是我绝不能捡起来就拿走，这属于偷。而且你可以在街上见到枪战的，你不会看到打架的，他们也不打架， 就是现场版的枪战是吗？ 对，你可以看到枪战的，但是你看不到打架，而且他们是好像也不允许打仗。但是没规定不允许枪战。 现场就开始这个拍这个国际大片哈。 对对对对。 天哪！所以你为什么回国会写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可能也是希望把那些经历告诉大家。 第一是把经历告诉大家，最主要是这个目的，也是想给自己留些东西。包括给我女儿，包括这本书的里边的女主角就是我女儿的名字，我就想就是等她长大了之后，她会很惊奇的发现，就在我爸爸的世界里有我，在我爸爸创造的世界里也有我。然后里面的几个人物，就是三个人物，秦刚、丹增、冯洪泰，各式各样的人物， 对， 也会让我女儿等她到了大学能读懂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启发的让他去看，你看你该去交往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留在身边，什么样的人值得去交往，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去交往， 嗯， 让他在书里面自己去找答案。 嗯，这个角度很特别。 对， 其实小说当中以主人公国安人员，就是你刚说的秦刚， 对， 调查一桩古董托运案开始， 对， 然后通过人物的经历，九死一生的这种离奇经历，抽丝剥茧，然后最终揭开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哈， 对， 所以这其中其实也说到了黄金大偷运的这个古董为线索的这样一个案件。 对对对对， 嗯，当时说蒋介石他是这个在重庆有这个宝藏哈，那大家会好奇你这个是虚构的呢，还是现实当中真的去调查过？ 蒋介石藏宝这始终是一个谜。 嗯， 包括正史上野史上都写过。后来我还是比较相信蒋介石不藏宝。 嗯， 第一他没必要去藏宝，但是他们有人说戴笠藏宝，这点我正史上野史上也都有这么说法，这个我还是比较信的。而且蒋介石他始终觉得就是当时整个国家还是他的，你包括他最反对两个中国嘛， 嗯， 所以说始终认为大陆还是整个天下还是我的，所以说我不认为他会藏宝，但他手下的人我觉得很有可能。你包括黄金大偷运完全可以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搬到台湾去，他没必要再藏了。 你从这个角度去推理应该是这样的。 对， 嗯，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说好像是会不会有一些宝藏是藏在什么地儿， 这都是一些我觉得可能会藏一些军火是真的，藏一些宝藏、 嗯、 我觉得不是真的。 你这里边加入了很多的细节，就像我们看电视剧谍战片似的哈，这里边有很多你在部队生活过程当中，包括去阿富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和很多人物打交道的一些细节，你放到了里边。 对 啊、哦、作为一些情节。 对， 确实给人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刚刚说到的这是黄金大偷运，就是古董的线索哈，还有一个线索呢是戴笠的遗书。 这个遗书很多读者都问我， 嗯， 这个遗书是在哪儿找到的？就好像您问的是正史还是野史？ 对， 我说都不是，我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虚构的， 完全是每一个字儿都是虚构的。他那两封遗书全是我写的，是我都是了解二战之后，了解戴笠之后，我自己就是浓缩的去写的这两封关于戴笠的和二战的，算是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戴笠生平的两封信。 嗯， 全是虚构的，这点我再澄清一下，没有这段历史。 对，刚刚说到了你是三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作为一个特种兵的教材，第二个是想对二战历史进行你的这种特色的阐述，就是你的想法哈，或者你的角度，第三个就是国外的风土人情。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特别的可怜当年的抗战老兵，尤其是中国远征军，包括到了台湾为了生存去修那个中横公路，那台湾老兵。而且咱们近些年咱们国家特别注重这一点了，你要寻找台湾老兵，包括阅兵的时候请的台湾老兵。其实在我当兵之后，我了解部队，了解这段历史之后，别人问我你最喜欢哪支部队，我就说我最喜欢，我最可怜的就是中国远征军。所以说也想就是为他们写点东西，包括在八大处第二本的时候，我专门写到了寻找一些老兵的一些故事。 这是第几本？ 这是第一本。 第一本。 对。 嗯，第一本只是一个开篇而已。 只是一个，对，只是一个开篇，就是各种形象、 嗯、 各种人物登场的一种角色，然后在第二本就开始进入白热化。 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想看这本书，包括跟您来这个做访谈，必须要把这本书看透。或者说至少对他的人物啊，包括他的故事情节要特别了解。 对，刚才对、 嗯、 第一个是这个细节特别多，然后里面的历史线索有正史有野史，就是相得益彰、 嗯、 而且铺的特别的，可以说叫紧锣密鼓吧。其实这本书还是最想反映的就是关于军人的秦刚，当代军人、 嗯、 退伍军人，然后里面的国民党的一些老军人，国外的一些军人，就这么反正也还是比较铁血的这么一本书吧。 嗯， 还主要以军人为主，不过我之前写的一些军人我感觉就比较单一一些，就是特定的某个部队啊，或者是某个时期啊，或某个兵啊，而这个就是我想笼统的就在大范围之内有一个对比性的反映一个所有部队、 嗯、 所有当兵的一种这种精神。 嗯，所以特别感谢白航来分享他的故事。谢谢白航。 那谢谢老师。